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，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，与你一起相拥吧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准时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为各位安排的是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早期演唱的一组经典作品，请听《等你来》《我爱你》《巴颜喀拉》《小背篓》。 你晒的